嚟自呢一位咧，都系出身于呢个巴黎嘅钢琴家，咁咧就系名字就叫做 Richard Clayderman。咁啊，呢一首咧就大家好熟悉嘅旋律啦，系呢、這个舞台劇《悲惨世界》入面嘅其中嘅两首歌，咁一个 medley 嚟嘅。咁啊，用呢一首歌开始今晚嘅北上频道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因为法国嘅巴黎咧又再次发生呢个恐怖袭击，咁所以今日咧就拣咗 Richard Clayderman 嘅歌啦。咁咧就其实而家都好少人听 Richard Clayderman 嘅啦，讲真。咁啊，我哋个年代咧就经常都会有佢一啲纯音乐钢琴嘅演奏啦，咁呢一隻都系嚟自佢嘅作品啦。咁啊，今日喺度嘅继续得我同阿迪， 系 咁啊，都要讲下呢件即系大家好唔想见到发生嘅一件事啦。咁就今年已经系多次喺法国喺法兰西咧都特别喺巴黎啦发生过好多嘅呢一啲咁嘅恐怖袭击啦。我哋记得嘅有一月嘅 Charlie Hebdo 啊嗰件事啦，15个人丧生啦，跟住然之后仲嘅记忆犹新嘅就系嗰150万人嘅大游行啦，仲有见到法国人对继续对呢、這个即系坚持佢哋嘅一啲对自由嘅信念。對即係穆斯林嘅或者伊斯蘭世界嘅一啲包容等等，咁但係繼續咧就不斷有出現嘅咧，都係一啲恐怖嘅襲擊啦，譬如包括我記得八月嘅時候啦，八月嘅時候喺荷蘭阿姆斯特丹一架火車去法國嘅一架火車入邊，亦都發現爭啲亦都出事啦，好彩有兩個美國兵 就撳住咗， 美國兵又撳住咗啦，咁仲有其實大大細細咧都見過，即係有好多伊斯蘭嘅激進分子喺巴黎，即係策動一啲咁嘅恐怖襲擊。咁但係相對於呢、這個即係啱啱過咗嘅星期五晚咧，呢件事咧就即係嗰個規模咧之大咧，就真係即係只有好多年前嘅 舊 一日可以媲美啦。咁啊嗰晚咧，其實我就半夜睇緊波嘅。 系啦， 咁啊指定动作。 我谂好多人现场嘅时间系第一样嘢系睇紧波先。 系啊，睇紧波嘅。我咧就本来又睇紧另一场波，就睇紧欧洲国家杯嘅附加赛嘅。咁嗰场波就系喺波斯尼亚踢，咁本来就冇乜关系。咁后屘咧就发觉咧就即系半场嘅时候揿去睇新闻啊嗰啲咁嘅嘢，开始咧就知道嗰边有啲事发生。咁后屘咧就睇完嗰场睇紧嗰场波，其实已经差唔多已经系揿。嚟撳去咁啊 ，CNN、BBC 咁啊，然之後跟住我冇睇到即係法蘭西嗰場波，因為唔知道咧喺，因為嗰晚其實就喺巴黎嘅王子球場咧， 就對緊 啊，唔係王子球場啊，講錯，王子球場就係 PSG 嘅主場嚟㗎嚇，即係巴黎聖日耳門嘅主場，佢嗰個就係 Stade de France 啦，就喺法國國家球場啦，咁就踢緊一場國際友誼賽，就係、是、法蘭西 對德國 嘅，咁啊，然之後就其實，然之後大家而家試下睇翻啲片啦，就係、是、場波進行嘅途中，其實就16分鐘到咧，上半場十六分鐘已經開始聽到第一下嘅爆炸聲，跟住然之後就前後成場波踢到三下左近，咁就我都覺得好幾奇怪嘅，就場波一路冇腰斬嘅，咁就繼續喺度踢嘅，咁然之後就即係事後講述翻，就其實就兩邊球員係知後尾，特別係喺上半場完畢之前咧，其實知道件即係知道出面有事發生嘅。咁但佢可能詳細嘢唔係太清楚啦。咁同埋我諗保安嗰個考量就係話，你就算腰斬場賽事，根本亦都喺嗰個時候疏散唔到啲人， 同埋 所以就不如俾佢踢埋落。 同埋個球場應該係安全啲嘅，比出面，因為點解呢，場波呢，第一法國總統奧朗德有睇，咁奧朗德其實在場嘅成個上半場， 但佢睇唔曬㗎， 佢睇唔曬，因為知道發生事嘛，咁佢即刻走咗啦。 但係我想話俾你，你講嗰個相對安全啲呢，只係一個評估嚟嘅。即係如果入面係發生咗事之後呢，你今日就未必係咁講。 咁就散曬啦。 就係話點解場波仲要繼續就會係咁講，記住。即係但係而家叫好大話夾好彩呢，就係、是。 就係即係呢個咁嘅決定嚇，唔腰斬場波，跟住俾佢繼續踢，其實咧就保障翻反而喺入邊幾萬人嗰、那個嗰、那個安危。 因為其實都幾突然啦，成件事。第一係除咗喺個場波嘅途中踢緊嘅時候聽到兩至三下嘅爆炸聲之外啦，因為另外一方面就知道歌劇院嗰度已經挟持緊人質啦，跟住然之後又有人喺條街度周圍掃餐廳啦，咁、然之後到後尾再過多三至四個字到就跟羅浮宮嗰邊又爆過。 其實就係星期五晚嘅九點開始啦，所有嘅行動啦，咁、你睇到就係話即係好有計劃地去做啦，因為頭先講過牽涉嘅 location 起碼差唔多都有七個，咁、然之後跟住就亦都有唔同形式嘅恐怖襲擊係喺同一時間發生，包括兩三次嘅自殺式炸彈啦、包括呢、這個機關槍嘅掃射啦，仲有啲咩啊？仲有呢、這個。挟持人士啦、hostage 使嘅 Bataclan 嗰個 concert hall 入面啦、等等，係喺同一時間發生。咁、你見到就係話，即係代表住啲乜嘢咧？就是、代表住一個好有計劃嘅一個恐怖襲擊啦。有一班唔係就即係唔係即係臨時湊合嘅一班烏合之眾啦嚇。咁佢哋係有準備而嚟啦、等等。咁所以話即係嗰個嗰、那個情景係好恐怖， 同埋你睇到個日，同埋你睇到個即係當晚係星期五，即係我哋嘅星期 Friday 嚟 嘅，星期六凌晨啦，法國就禮拜五晚啦，就係因為嗰場波嘅關係，你會見到佢特登揀哦有場波喺度啦，然之後有好多人，仲要對住係咩？對住對德國國家隊，咁跟住其實事前可以講多少少嘅就係、其實德國國家隊嗰方面亦都收到一個。message 係話會有可能喺佢哋嘅入住嘅酒店放置炸彈，其實已經疏散咗炸人先㗎喇，德國嗰邊就收到情報，咁你見到揀個日子係好明顯係一啲好多人嘅日子佢落手， 嗰日係黑色星期五 ，OK， 佢揀嗰個黑色星期五，揀一個時間咧係一個咧。Happy Friday 嘅時間嚇，喺同埋然之後幾個 location 度都係人煙稠密嘅地方，包括有 restaurant、有酒吧、有球場，跟住仲有咧就係演唱會嘅地方等等。咁所以咧呢件事係擺明係要 draw 一個好大嘅 attention 嘅嚇。咁、然之後球場入邊就踢完波，其實就你見到就其實大部分球迷就冇走到啦，已經知道係有咩事發生啦。咁、到最後其實咧就成個球場有好多嘅出口咧、其實就已經封曬。咁、然之後咧就集中做一個出口嘅保安，咁然之後咧就全部幾萬人係從一個出口係離開嘅啫。 所以你咁啊，係啦。所以你見到事後踢完場波，其實好多人喺個草地度嘅，咁解 啦。係啦，冇錯。 寧願安全啲喺個草地。 冇錯啦，佢哋要知道即係出邊嗰個環境啦，或者就等指示先可以離開呢個球場啦。仲有就係、其實球員亦都擔心啦，包括頭先講嘅德國國家隊整隊波啦，打完場波 混咗喺度㗎， 混咗喺度。好耐到最幾個鐘之後，再然之後夜晚翻到好夜翻到去酒店嘅，瞓都瞓唔著，直到第二日咧，即係第二朝早，然之後就坐飛機翻去法蘭克福咧。你見到班球員咧，如果大家有留意都見到班球員咧，即係好似如釋重負咁樣。係 啦， 咁啊，我最記得嘅就係呢個國家隊中堅嘅何姆斯就講咗，佢話即係呢個都唔知係乜嘢嘅世界，佢講咗個字去形容呢個世界就係 fuck up， 咁然之後就即係非常之憤怒啊，同埋即係見到即係一件咁嘅事。咁所以同埋發生嘅即係事故嘅地方咧，其實就即係呢個又翻嚟講啦，就對呢個地方好有感情。 點解咧？ 即係做節目我都講過好多次啦，即係巴黎係我去過嘅好多次嘅地方啦。我諗好多，其實唔淨止我一個，我諗全世界其實好多人都。多多少少，如果去過歐洲，其實都會去過巴黎呢個地方。咁我自己我就去過好多次啦。咁亦都包括就係我嘅度蜜月，其實都喺巴黎啦。咁其實每一次對巴黎係好有感情，因為我自己又由細到大好中意歷史嘅嘢啦。咁呢個地方俾到我好多，即係去到嗰個歷史嘅文化嘅氣息係好濃烈嘅。咁所以咧就即係 好愛呢個地方嘅 ，OK 嚇、嗯。雖然即係唔係喺呢度長大咁，但係對呢個地方好有感情。咁而嗰晚其實睇住呢幾日，其實都係睇住 BNN BBC 啊或者 CNN 嘅報導咧。其實咧，嗰啲地方全部都好熟悉嘅，即係發生事故嘅地方。咁、嗯、你睇到呢班暴徒咧，其實係。佢哋選擇嘅地方全部係喺曬巴黎嘅市中心嘅。係 啊， 咁如果大家有去過，其實對呢啲地方真係即係一啲都唔陌生嘅。咁我自己有個好強，仲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就係、是、其中一間即係死咗30多人嘅嗰間餐廳，嗰間Luca Leon 咧、嗯，就其中一間咧係我都喺嗰度食過飯嘅。前年嘅事嚟先，仲係同我屋企人喺嗰度，即係嗰度食過飯。咁、 okay. 就對嗰度嗰幾條街，其實咧，大家因為嗰度好近嘅，其實佢即係如果你譬如嗰度其實好近啲咩地方咧，好近啊呢、這個羅浮宮啦。嗯、其實嗰晚羅浮宮都有傳聞係有一啲發生有槍擊啊嗰啲咁樣啦。咁、嗯、好似都有再後屘有警察走去布防嘅。咁、嗯、仲有啲地方包括譬如話蓬比道中心啊。或者係呢個 Luala 咧就可能其實好多人都可能去過，你未必知啊。嗰、那個係法國嘅一個咧好傳統嘅一個水果或者買蔬菜嘅，企喺個街市嘅地方，好近旁比道中心嘅。咁、嗯、嗰晚其實嗰啲地方全部都有傳過係有槍聲啊，有剩嘅。咁所以即係仲有跟住譬如話頭先講過嘅Luca Leon 啦，或者仲有嗰間，其實嗰間 Luca Leon 呢就係喺嗰間其中仲有一間發生事故嘅餐廳呢，就是、一間食柬埔寨菜嘅嗰間叫做 Petit 咩 Cambodia 咁嗰啲呢，嗰間呢就佢 Luca Leon 呢就喺對面馬路。其實嗰班友呢就你睇到呢，佢就係點呢，佢其實係佢有啲好似係熱身咁樣嘅，因為呢嗰、那個呢係，如果據報道咧，佢哋就係去緊，在途中去緊嗰間 Bataclan 嘅 concert hall， 即係開緊演唱會嗰間那個歌劇學院嗰、那個歌劇院嗰度咧嘅途中咧，就好似你踢波啲人喺度做下 warm up 咁樣，咁佢就喺嗰度就順便咧。就揾嗰兩間餐廳就開刀，咁你要可想，你係可以想像到個情景係好恐怖，因為星期五晚 Happy Friday 好多人，而你知道啦，法國啲餐廳啦，個門口度全部係露天㗎嘛， 係啊， 即係唔係。即係唔係好似唐人街嗰啲咁樣全部閂埋門係嘛 ？OK， 咁所以佢一落車佢就可以狂掃啦。OK， 咁然之後你睇你好唔好彩，俾佢掃唔掃得中。咁所以咧就嗰兩間餐廳就遭殃啦。咁然之後更加恐怖嘅就係喺巴特坎concert hall 入邊啦，嗰個挟持人質嘅事件啦。咁到最後到大家都唔使我多講啦，呢幾日都睇過好多片啦，簡直成好一個戰場咁樣。咁同埋挟持咗好多人質，我記得我今日睇。个 CNN 一个报道咧，就是两父子嚟嘅，佢哋系有份喺嗰晚喺入边睇嗰座演唱会。咁佢话咧，佢直情系见到嗰两三条友咧，即系喺佢身边经过嘅。OK， 然之后就喺度狂扫，佢其实佢两个唔死啊，算大命。跟住然之后咧，个老豆同个仔咧就趴咗喺地下扮死。咁、然之后咧，我嘅最有印象咧就系即系佢个访问佢个仔，佢仔得12岁嘅啫。咁然之後咧就應該我唔係好肯定係咪美國人，咁但係咧就問佢話你見過係咪第一次見到 dead body 啊？佢係我第一次見到 dead body， 仲係瞓埋喺佢哋隔離。咁佢話即係成個人都呆呆痴痴咁樣，咁咪逃過一劫咁咯。咁然之後跟住即係呢幾個暴徒其實只係一個係俾警察 shoot down 嘅啫，其他兩個都係 三個 引爆自殺式嘅炸彈，即係佢都沉死嘅，即係呢即係每一次都係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幾日睇到呢啲咁嘅影像，其實係對成件事即係嗰個。即係個好深刻啦，即係嗰個印象係。 同埋今日開始即係有多啲片出嚟啦，可以喺 YouTube 度睇翻嘅，就係、 是、 即係你見到啲人喺嗰個歌劇院度走嘅時候啦，佢基本上係有啲走得甩， 有啲係走唔甩地就 睇咗好多㗎喇， 就瞓低咗喺度， 唔使 YouTube 㗎喇，呢幾日其實都睇到有兩個最誇張嘅就係擒咗出去出面 企喺度 半天吊咁樣，有一個企唔到嘅，其實係不過後屘有人拖返佢落嚟，如果唔係佢就跌落街咁滯呀，之如此類。咁睇過好多呢啲咁嘅片啦，咁大家咁我諗就係、是、其實即係好多嘢可以再繼續去探討啦、即係返返嚟就係話呢幾日其實啦喺香港喺中國其實都有好多人都去討論呢件事，咁你知道啦，一件咁嘅事其實一返到嚟呢度呢過一過濾呢成件事就變咗好奇特㗎啦嘛。 係啊。 咁、譬如話喺香港呢就呢幾日都係又繼續開重新開始呢啲左右之爭啦、,OK, 係咪先。左膠 and 右膠嘅大鬥法啦。咁喺中國又有另外一種嘅即係聲音啦，即係譬如話究竟法國人值唔值得可憐啦，又或者係世界上發生咁多嘅慘事，點解我哋係要悼念或者去即係去關淨係關注法國嘅恐襲呢，好多嘢喺呢個世界上都應該我哋關注，咁點解我哋又唔關注呢，咁樣好多呢啲。咁呢啲嘢呢我諗好值得喺今晚嘅節目呢、即係可以我哋盡量可以去探討一下啦。咁、但係首先一樣嘢就係話，就我自己分享一下我嘅感覺，唔係我睇法，就係話點解枕住都係喺成喺巴黎呢一笪地方去發生一即係、就是、發生呢一啲咁大型嘅恐怖襲擊嘅？即係阿的，你有冇咁即係有冇一個睇法？即係 why 一個字，即係嗱，你自己有咩睇法？ 你要先，你如果你要講喺法，即係你要講巴黎，首先要講法國啦，因為法國個移民政策比較寬鬆噶嘛，即係佢係用點講？好多唔同國家嘅人都可以成為法國居民，或者定居喺嗰度工作。Let's say 都有講過啦，即係如果你話喺嗰邊嘅埃及啦，跟住Algeria 係咪阿爾巴尼亞？ 阿爾及利亞啦， 嗰扎人其實都有啦。呢個係好早期嘅事。當然第二樣嘢嘅就係話，而家都喺度講緊嘅就係啱啱喺大約喺半年前一路嘅敘利亞嘅難民啦，因為法德都收咗噶嘛，咁可能有人混咗入去啦。咁第三樣嘢嘅係，咁點解佢會收咗咁多原因？你至少一樣嘢嘅係，人哋真係個自由嘅國家嚟噶嘛。呢個好重。 自由係啦，冇錯。 呢個係好重。 呢個我哋今晚都應該要談下嘅。係啦。自由嚇。 咁所以係啦。咁所以變相地即係佢嗰、那個即係佢容易發生個程度係比較高嘅，同埋法國人即係歐洲大陸嚟講，即係話喺個 continent 嚟講，即係喺個陸地嚟講嘅，就係話佢嗰個民族意識嗰、那個關乎於個血統咧，佢係比其他國家係細少少嘅。即係你唔同德國好講血統噶嘛，就算 Russia 都係啦，俄羅斯咁，但係法國係比較上點講多融民族性多啲嘅，所以即係我覺得佢易。有啲咁嘅事發生囉。 OK, 啱嘅，阿的嘅睇法都唔係太錯得太緊要㗎。呢、這個真係要講返成個嗰個法國嘅 culture 啦。咁但未講法國嘅 culture 之前，其實仲有好多原因嘅，原因真係好多。即係話我哋講緊話點解 keep 住都喺呢一個咁嘅地方，喺巴黎呢個地方。首先就係話做，我哋咁講啦，第一就係話喂，即係你當我同你，我哋就用返切身處地嗰個方法，唔係嗰個概念去諗就。當我同你都係恐怖分子嘅時候， 咁一定得兩個嘅。 我做一件咁嘅事嘅目的為咩先？ 係啦， 係為咗 draw 嘅 attention 啊嘛，係咪先？即係因為一件咁嘅事，等人哋去關注我嘅組織，或者關注我宣揚緊嘅理念等等啊。呢個咧係一個即係今時今日啊。喺西方世界叫呢啲人做恐怖分子啦，咁但喺翻佢哋自己嘅國度，佢就覺得佢係一個少數嘅族裔啦，或者受打壓嘅團體啦，whatever 任得你叫啦。OK， 然之後佢出嚟就去抗爭啊嘛。我哋冇嗱，我哋亦都冇理由阻止人哋去抗爭嘅。OK， 但問題就係話，我哋質疑嘅就係話嗰個抗爭嘅方法，呢、這個亦都係翻去我哋講嘅。嗱，呢個就係左右之爭啦，就係話咩？喺我哋呢啲你即係喺我哋呢啲左交嘅 concept 裏面，大佬話非暴力抗爭係首要㗎嘛。我哋係從來都反對用暴力去抗爭㗎嘛。咁所以即係睇你點睇啦。咁但係總之點嗱咁，然之後我要問點解即係點解會喺巴黎呢啲地方會 keep 住會發生呢啲事就係、是、第一。呢個係一個大城市， 係 OK。咁然之後，如果喂做一喺呢度喺巴黎做一件事，點都即係相對起比其他啲地方嚇、啊，或者喺翻自己中東嘅地方等等，去做一件去做一個自殺式嘅、嗯，或者喂去做一個即係恐怖襲擊，係嚟得更加令全世界嘅有一個關注啦。咁、嗯、呢個大家可以明白啦、嗯。第二就翻翻去巴黎，就係話頭先你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佢嗰個多元。嘅民族即係多元嘅民族性啦、 嗯， 譬如話即係大家去過都知道，譬如話喂大佬睇波你都知啦，係咪先？即係佢有好多嘅非洲移民，呢、這個亦都係呢個亦都係同歷史有關，就係、是、喂佢喺過往嗰幾百年嘅殖民嘅殖民主義當道嘅時嘅年代。法國係一個其中一個世界上一個霸權嚟噶嘛，帝國嚟噶嘛，啊，即係譬如如果你喺17世紀、18世紀，佢可能係四大個帝國裏面嘅其中一個，即係包括英格，唔係包括英國大英嘅帝國啦、嗯，包括西班牙嘅 empire 啦、嗯，包括俄羅斯嘅 empire 啦，同埋佢啦，你或者去到18、19世紀，佢差唔多已經係僅次於大英帝國，可能都仲過咗西班牙少少。即係講緊嗰個世界上嘅版圖，佢嗰個殖民嘅版圖，譬如話佢殖民版圖最初由美洲開始，跟住然之後咧伸展到過嚟亞洲啦， 喂， 其實歐洲嘅殖民佢其實都好犀利噶，所以咪譬如話最近即係有好多人談及呢個加泰隆尼亞嘅獨立嘅時候，即係又翻去足球，我一講呢啲離不開一定係足球嘅，即係譬如話佢曾經有示意過，佢話如果你加泰隆尼亞獨立咧，我歡迎你巴塞羅那咧就過嚟。踢法甲咁呢個佢係講得通㗎喎，因為如果你嗰幾百年嘅殖民裏面呢，喂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好多地方亦都俾佢殖民過，咁然之後再去到19世紀呢、 嗯、 就開始見到佢開始就殖民亞洲同埋呢個 非洲 啦，亞洲嗰邊有譬如菲律賓啦、嗯、或者台灣佢其實曾經都有試過一段好短嘅時間啦，越南啊又有啦，咁然之後非洲仲更加恐怖，非洲你成個如果你打開個地圖整個非洲嘅東南西北、北非、西非、南非、東非嘅好多國家，你噏得出嘅全部都差唔多殖民過，包括譬如話啲尼日利亞、喀麥隆啊、利比亞、剛果啊，哇！真係噏都噏唔曬，多到摩洛哥啊，仲、嗯、有好多好多，即係差唔多成個非洲，差唔多都曾經係被成個法國去佔領過。 所以到非洲。都係法語，有部分係法語。係 啦，冇錯啦。而呢個其實係嗱，呢個咪就係嗰條 route 咯。嗰條 route 就係咩？喺二戰之後，雖然殖民主義已經係被即係被打爛啦。OK 啊，無論英國又好，或者係呢個法國又好，已經再放棄殖民主義呢一套咁嘅方法嘅時候，喂，但然之後容許佢哋嘅殖即係佢哋管轄嘅殖民國相繼去獨立，但係。是有感情喺度㗎嘛、 嗯、 特別係法國佬，即係你講法國佬同英國佬嘅分別呢，其中一樣嘢就係、是、法國佬係喔你獨立咗我就唔 Q 理你㗎啦，我只係顧返我自己嘅利益，但法國人呢，即係點解我哋好鍾意法國呢個地方呢，就話、是、你去過你會知道，譬如話即係你見到法國人嗰種拖泥帶水啊，婆婆媽媽其實就係好聽啲咪就係、是、你哋講嘅浪漫囉、啊。佢一種浪漫主義喺度嘅時候呢，其實呢你就發覺呢，其實佢喺個戰後佢對非洲嘅國家雖然好多相繼去獨立、 嗯、 但係佢見到嗰個獨立之後嗰啲不平等嘅現象走出嚟啊，或者甚至有一啲國家管理唔到自己啊，發生內戰啊，佢有好多嘢現貨返來， 嗯、 即係佢覺得佢有責任去幫返呢啲國家，所以呢個一路講到去現代嘅時候呢，喂大佬你就見到佢其實係譬如話呢十年八年，其實佢對嗰、那個如果喺歐洲嚟講呢，你話喂即係你有邊啲國家係比較積極啲要參與嗰個反恐，或者譬如話由呢個911之後，譬如話去打去反呢個 Al-Qaeda、 嗯、 或者係呢、這個仲有嗰陣時喺非洲嗰啲叫咩波博科聖地啊嗰啲啊，或者仲有呢個而家敘利亞嘅問題啊、嗯、然之後打呢個 IS 啊， 法國是其中一個是非常 active 的國家嚟噶嘛。你包括呢幾年英國同美國相繼有唔同嘅原因，OK 撤軍，喂佢。調翻轉，其實佢係擺咗好多好多軍隊落去伊拉克啦、阿富汗啦，或者而家嘅敍利亞啦，佢係做好多呢啲即係參與好多呢啲咁嘅反恐嘅 工作 嘅行動噶嘛。咁所以咁你好積極參與嘅時候，調翻轉好簡單，咁相對你咪好容易成為一個即係報仇，即係報備。呢個報復嘅一個對象啊目標咯，咁呢個亦都係其中嘅原因啦。咁所以譬如話你見到嗰晚星期五即係發生事件之後，喂其實好多喂要等㗎，即係究竟係邊一個做呢？喂唔係即時就可以知即係確定係 IS 㗎，因為點解即係好簡單就係話，喂其實佢仇家好多㗎嘛，你可能係牽涉到馬利㗎啦。即係呢個非洲嘅馬利啦，或者係譬如或者係敍利亞咧，又或者係幾年前嘅利比亞咧，反呢個卡達菲嘅時候，佢又係積極嘅參與嘅國家，或者仲有會唔會係伊拉克咧？即係好多人都有揣測唔同嘅揣測，但係最後就 IS 出嚟就承認啦。咁呢個就同呢個敍利亞嘅內戰有關啦，呢四五年嘅內戰有關啦。咁而後屘亦都即係揾到一啲敍利亞，揾到一啲恐怖分子入邊有敍利亞嘅 passport 啊等等啊，咁你就先可以確定到呢件事咯。同埋就係佢嗰個國家，即係翻返頭先你講嗰個啦，就係話即係佢嗰個國家嗰個多元性，即係呢個就係佢一路都堅持住啦。其實 佢 believe 嗰樣嘢， 佢絕對係一個好左交嘅國家嚟喎。OK 即係喂，你睇到上一次 Charlie Hebdo 出嚟嘅時候，咁嗰件事出咗之後。然之後跟住佢嘅國家仍然係堅守住呢啲咁嘅路線。雖然呢、這個你雖然當每個國家都有一啲即係右翼嘅思想嘅，特別喺呢一啲事件發生之後，法國亦都有啲右翼嘅思想。但你見到個右翼嘅思想永遠都係未必係成個社會成個 community 嗰個主流嘅一個諗法嚟嘅。咁所以佢繼續都係堅持住，譬如話。好多人讲緊所谓嘅大爱啊，或者就係话佢呢一两年嗰、那个非洲嘅敘利亚嗰个难民嘅问题啊，佢继续系选择继续去收容呢啲难民啊，哪怕你系咪真系有人潜入去啊之类，佢系继续呢一套㗎嘛。而个社会亦都系 认同 好强调呢一种咁嘅包容啊认同。譬如你有时你碌啲入去一啲细节，你就会见到，譬如话嗱，即係好多，譬如話今次你發生一件事之後，譬如話英國、美國，如果你睇翻 BBC、睇翻 CNN 有啲報道，佢哋嘅探討都係，佢都會得出一個其中一個結論，就係話，喂，呢、這個係翻去就係話你法國人嗰個保安嗰個甩漏啊嘛。嗱，咁你 OK， 你可以咁樣去指責佢嘅，但係佢有啲嘢係基於個人權嘅。我舉一個例俾你聽，就係話咩？譬如話你喺法國嘅監獄 ，OK， 其實佢嗰法國嘅監獄咧。整個法國唔係淨係講緊巴黎啊，整個法國嘅監獄咧，係有個數據出嚟都幾恐怖嘅，就係話咩？有成大約70% 嘅囚犯咧，都係穆斯林嘅，都係伊斯蘭嘅國度嘅。OK， 即係譬如可能有啲非洲嘅囚犯啊，你知道低下階層，即係一個移民嘅城市，你低下階層嘅人好多時都係一啲外來嘅移民，譬如非洲嘅難民啊，或者係伊斯蘭國度穆斯林嗰啲，佢都係穆斯林唔宗教嘅。OK， 然之後有70%嘅囚犯都係咁樣，而喺個監獄度咧，佢法國人係從來唔會做任何嘅即係 管制 嘅吓，譬如话会唔会因为近年嘅恐怖主义而喂将呢啲咁嘅穆斯林嘅囚犯将佢哋分隔开啊等等，佢唔会做啊，佢唔做系因为啲咩嘅基于咩原因咧？除咗佢真系都有啲懒之外，但系懒嗰个唔系主要原因嚟嘅。佢又會翻去嗰個就係人權嚟噶嘛？呢個我哋唔可以歧視人哋有咩宗教嘛？又或者就係咩？佢甚至可以誇張到就係譬如話，喂，我究竟呢條友係咪穆斯林？係咪個宗教係咪信奉穆斯林咧？我哋都唔會查佢噶，因為呢個講嘅係咩啊？個人嘅私隱嚟噶嘛。咁所以佢有好多呢啲嘢咧。所以其實咧，即係有好多探，即係好多反恐嘅專家，其實法國呢個國家，譬如呢啲咁嘅呢啲咪可能就係嗰個問題咯。那個問題就係咩？就係話，喂，佢太過即係唔即係 即係冇用一啲非常手段去對付呢啲嘢，仍然係去信，即係去信任佢哋自己本身嗰套嗰套價值觀。佢、你如果你翻翻去英國、美國咧，你發覺喂美國佬係即係佢哋係有做好多好多即係措施係去，譬如話隔絕啲囚犯啊，同埋嗰個嗰、那個每一個監倉嗰、那個即係收容呢個穆斯林嘅囚犯嘅比率咧，其實佢哋係有上限嘅，即係譬如話超過咗個上限，可能就移你去第二個監獄啊之類。佢哋做好多呢啲嘢。 你再舉多個例子，你就會知啦。即係你而家飛去美國。過境機場落地同你飛去法國， 冇錯 啦， 係啦，嗱你講係咯，嗱即係譬如話你講緊嗰個邊境嘅保安，其實嗱呢、這個又呢、這個唔係成個法國，嗱、這個咧其實你翻去早一排嘅時候咧，當全世界喺度談論緊呢個敍利亞嗰個難民嘅嚴重嗰、那個嗰、那個問題之嚴重，跟住然之後譬如話你記得啦，嗰啲難民咧喺非洲坐船，然之後跨過成個地中海，跟住第一站通常咧 land 落嚟就譬如係法國嘅唔係意大利嘅南部啊，法國少少地又唔知邊啲地方啊，或者仲有譬如話仲有匈牙利有啲地方，仲記得仲記唔記得咧？有一段期間咧，匈牙利積聚咗好多難民噶嘛，然之後匈牙利咪試過有一段時間，咪又開下個邊境，又唔開下個邊境，一陣又開下邊境，又唔開下邊境，好似山水喉咯，開水喉，山水喉，開水喉。點解佢要咁做咧？嗱，你好多人就唔會明白，就你頭先提咗一樣嘢就係、是，喂，呢個成個歐洲歐盟。歐盟係邊一年開始都有成廿年咯，差唔多嚇、啊。即係總之呢個所謂歐洲一體化概念形成咗，即係冷戰之後去到歐洲嘅一體化之後，喂係成個歐洲嘅一個共識嚟噶嘛。其實嗰個唔係淨係法國，就係、是、咩？如果你根據翻大家當年喂都簽咗《神根條約》噶嘛，《神根條約》其中一個 rules 係咩？大家要開放個邊境噶嘛、所以你去到歐洲，你覺得好鬼死 free 噶嘛，你一個國家過一個國家，喂，你真係差唔多直情係行過去都已經差唔多搞掂咁滯噶嘛？即係係一個差唔多一個 no boundary 嘅咁嘅概念嚟噶嘛？咁所以你咪發覺，所以咪早嗰排嗰個引申個問題就係咩？喂，如果根據翻《神根條約》，好簡單，匈牙利係一定要俾嗰啲友仔。去喺佢嗰度嗰啲難民係繼續北上噶嘛？佢真係北上噶嘛，大佬？即係然之後跟住去德國啊，去奧地利啊，去呢個丹麥啊，去瑞典啊，你阻唔到佢噶，因為嗰個係基於嗰個《神根條約》入邊嗰啲人道嘅立場噶嘛。咁呢個你咪翻去就係話，喂，其實法國都係用緊同一種概念噶嘛。所以你見到嗱呢個咧就引申另外一個問題咯，就話點解啲譬如話你見到今次法國幾樣嘢啦？第一就係話嗰度嗰六七個嘅恐怖分子有啲。系揸住比利时嘅车过嚟啦、，OK， 咁你拦到佢噶嘛？仲有嘅就系长远存在嘅问题就咩？大量嘅武器同埋枪械啊、炸弹啊嗰啲嘢，全部系其实系喺欧洲唔同嘅国家，譬如有啲再松啲嘅，譬如比利时啊、丹麦啊、荷兰啊嗰啲又流入去法国噶嘛。咁呢个就咁，所以譬如话你睇你用边个概念咯、啊，即系譬如美国，如果美国佬喺呢啲问题上面，佢就一定会觉得。喺佢嘅角度，佢會覺得，喂，你法國其實你係咪真係呢幾年太過懶啊？你乜都唔做啊？咁但係你有翻歐洲人嗰個概念就係話，你呢啲嘢，喂，我哋係呢個係我哋嘅 belief 嘅一啲信念嚟噶嘛？嚇、就係講緊個自由嗰樣嘢。我哋等陣都可以再講下，即係咩叫自由 ？OK， 咁但係即係呢個就係、是、所以咧。成件事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嗱未完嘅，呢個係一個 never ending story 嚟。 係， 但係我就係想講嘅就係話，即係每個無論一個人或者一個機構或者一個國家，就算佢有一啲自己相信嘅理念咧、但係佢都總會有條底線。咁所以我就話，即係其實喂。呢件即係近年多次嘅呢啲咁嘅恐怖襲擊，其實係喺度一直喺度測試緊法蘭西 嗰個 tolerance 究竟係去到邊度？去到乜嘢嘅地步，佢將會打破佢一啲佢相信嘅理念咧？咁呢個就係即係呢個就好值得大家即係去睇，即係去睇住未來嗰、那個嗰、那個 發展咯。 嗱、我哋休息一陣啦，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繼續可以再即係討論下呢個問題，同埋我哋都可以咧翻嚟 look 翻去中國呢邊，究竟喺中國。嘅人究竟又点即係去点睇呢一件事。咁听下歌先啦，我哋搵咗隻歌都系属于Crystal Gale 嘅。咁呢隻歌呢就送俾呢200多个即係死难者嘅家属啦。冇咩好讲，只係可以送一隻歌希望大家嘅亲人喺另一个世界安息。咁呢隻歌系属于 Crystal Gale 嘅 When I Dream， 怀念一下。你身边啊，因为呢件事丧失咗生命嘅人。 I could have a mansion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trees. I could have all the gifts I want and never ask, please. I could fly to Paris.Oh, that's at my beck and call. Why do I go through life with nothing at all? But when I dream, I dream of you.Maybe someday you will come true. Can even call someone to take me to the moon. I can put my makeup on and drive the men insane. I can go to bed alone and never know.His name. But when I dream, I dream of you. Maybe someday you will come true. But when I dream,I dream of you. Maybe someday you will come true.